想要收听更多付费精品节目，请加微信17161436365。 你好，我是华仔。今天我和你分享的主题是深入理解微服务。微服务是近几年非常火热的架构设计理念，大部分人认为是马丁·弗勒提出了微服务概念，但事实上，微服务概念的历史要早得多，也不是马丁·弗勒创造出来的。马丁只是将微服务进行了系统的阐述，不过不能否认马丁在推动微服务起到的作用。微服务能火，马丁功不可没。微服务的定义相信你早已耳熟能详，参考维基百科，我就来简单梳理一下微服务的历史吧。2005年，彼得·罗杰博士在 Web Services Edge 大会上提出了 Micro Web Services 的概念。2011年，一个软件架构工作组使用了 Microservice 一词来描述一种架构模式。2012年，同样是这个架构工作组正式确定用 Microservice 来代表这种架构。2012年 ,ThoughtWorks 的詹姆斯·刘易斯针对微服务概念在 QCon 旧金山2012发表了演讲。2014年，詹姆斯·刘易斯和马丁·弗勒合写了关于微服务的一篇学术性的文章，详细阐述了微服务。由于微服务的理念中也包含了服务的概念，而 SOA 中也有服务的概念，我们自然而然的会提出疑问：微服务与 SOA 有什么关系？有什么区别？为何有了 SOA 还要提微服务？这几个问题是理解微服务的关键，否则如果只是跟风拿来用，既不会用也用不好，用了不但没有效果，反而还可能有副作用。我们先来看看微服务与 SOA 的关系。对于了解过 SOA 的人来说，第一次看到微服务这个概念肯定会有所疑惑，为何有了 SOA 还要提微服务呢？等到简单看完微服务的介绍后，可能很多人更困惑了，这不就是 SOA 吗？关于 SOA 和微服务的关系和区别，大概分为下面几个典型的观点。第一种观点，微服务是 SOA 的实现方式。如文稿中图所示，这种观点认为 SOA 是一种架构理念，而微服务是 SOA 理念的一种具体实现方法。例如，微服务就是使用 HTTP RESTful 协议来实现 ESB 的 SOA， 使用 SOA 来构建单个系统就是微服务，和微服务就是更细力度的 SOA。第二种观点，微服务是去掉 ESB 后的 SOA。如文稿中图所示，这种观点认为传统 SOA 架构最广为人诟病的就是庞大、复杂、低效的 ESB， 因此将 ESB 去掉，改为轻量级的 HTTP 实现就是微服务。第三种观点，微服务是一种和 SOA 相似但本质上不同的架构理念。如文稿中图所示，这种观点认为微服务和 SOA 只是有点类似，但本质上是不同的架构设计理念。相似点在于图中交叉的地方，就是两者都关注服务，都是通过服务的拆分来解决可扩展性问题。本质上不同的地方在于几个核心理念的差异，是否有 ESB、 服务的力度、架构设计的目标等。以上观点看似都有一定的道理，但都有点差别，到底哪个才是准确的呢？单纯从概念上是难以分辨的，我来对比一下 SOA 和微服务的一些具体做法，再来看看到底哪一种观点更加符合实际情况。第一，服务力度。整体上来说， SOA 的服务力度要粗一些，而微服务的服务力度要细一些。例如，对于一个大型企业来说，员工管理系统就是一个 SOA 架构中的服务，而如果采用微服务架构，则员工管理系统会被拆分为更多的服务，比如员工信息管理、员工考勤管理、员工假期管理和员工福利管理等更多服务。第二，服务通信。 SOA 采用了 ESB 作为服务间通信的关键组件，负责服务定义、服务路由、消息转换、消息传递，总体上是重量级的实现。微服务推荐使用统一的协议和格式，例如 RESTful 协议、RPC 协议，无需 ESB 这样的重量级实现。马丁·弗勒将微服务架构的服务通讯理念称为聪明的终端、愚蠢的管道。之所以用愚蠢二字，其实就是与 ESB 对比的，因为 ESB 太强大了，既知道每一个服务的协议类型，又知道每一个服务的数据类型，还知道每一个数据的格式。而微服务的愚蠢的管道仅仅做消息传递，对消息格式和内容一无所知。第三，服务交付。 SOA 对服务的交付并没有特殊要求，因为 SOA 更多考虑的是兼容已有的系统。微服务的架构理念要求快速交付，相应的要求采取自动化测试、持续集成、自动化部署等敏捷开发相关的最佳实践。 如果没有这些基础能力支撑，微服务规模一旦变大，整体就难以达到快速交付的要求。这也是很多企业在实行微服务时踩过的一个明显的坑，就是系统拆分为微服务后，部署的成本呈指数上升。第四，应用场景。SOA 更加适合于庞大复杂易购的企业级系统，这也是 SOA 诞生的背景。这类系统的典型特征就是很多系统已经发展多年，采用不同的企业级技术，有的是内部开发的，有的是外部购买的，无法完全推倒重来或者进行大规模的优化和重构，因为成本和影响太大，只能采用兼容的方式进行处理，而承担兼容任务的就是 ESB。 微服务更加适合于快速轻量级基于 Web 的互联网系统，这类系统业务变化快，需要快速尝试快速交付，同时基本都是基于 Web。虽然开发技术可能差异很大，但对外接口基本都是提供 HTTP RESTful 风格的接口，无需考虑在接口层进行类似 SOA 的 ESB 那样的处理。综合上述分析，我将 SOA 和微服务对比列在一个表格里，请点击文稿查看。因此我们可以看到， SOA 和微服务本质上是两种不同的架构设计理念，只是在服务这个点上有交集而已，因此两者的关系应该是上面第三种观点。其实马丁·福勒在他的微服务文章中已经做了很好的提炼，原文请查看文稿。这段英文的三个关键词分别是 small, lightweight, automated, 基本上浓缩了微服务的精华，也是微服务与 SOA 的本质区别所在。通过前面的详细分析和比较，似乎微服务本质上就是一种比 SOA 要优秀很多的架构模式，那是否意味着我们都应该把架构重构为微服务呢？其实不然， SOA 和微服务是两种不同理念的架构模式，并不存在孰优孰劣，只是应用场景不同而已。我们介绍 SOA 的时候提到其产生历史背景，是因为企业的 IT 服务系统庞大而又复杂，改造成本很高，但业务上又要求其互通，因此才会提出 SOA 这种解决方案。如果我们将微服务的架构模式生搬硬套到企业级 IT 服务系统中，这些 IT 服务系统的改造成本可能远远超出实施 SOA 的成本。接下来我们来看看微服务有哪些陷阱。单纯从上面的对比来看，似乎微服务大大优于 SOA， 这也导致了很多团队在实践时不加思考地采用微服务，既不考虑团队的规模，也不考虑业务的发展，也没有考虑基础技术的支撑，只是觉得微服务很牛就赶紧来实施，以为实施了微服务后就什么问题都解决了，而一旦真正实施后才发现掉到微服务的坑里面去了。我们看一下微服务具体有哪些坑。第一，服务划分过细，服务间关系复杂。服务划分过细，单个服务的复杂度确实下降了，但整个系统的复杂度却上升了，因为微服务将系统内的复杂度转移为系统间的复杂度了。从理论的角度来计算，整体系统的复杂度是随着微服务数量的增加呈指数级增加的。文稿中的图形象地说明了整体复杂度。粗粒度划分服务时，系统被划分为三个服务，虽然单个服务较大，但服务间的关系很简单。细粒度划分服务时，虽然单个服务小了些，但服务间的关系却复杂了很多。第二，服务数量太多，团队效率急剧下降。微服务的微字本身就是一个陷阱，很多团队看到微字后就想到必须将服务拆分得很细。有的团队人员规模是5到6个人，然而却拆分出30多个微服务，平均每个人要维护5个以上的微服务。这样做给工作效率带来了明显的影响。一个简单的需求开发就需要设计多个微服务，光是微服务之间的接口就有6到7个，无论是设计、开发、测试、部署，都需要工程师不停地在不同的服务间切换。开发工程师要设计多个接口，打开多个工程，调试时要部署多个程序，提测时打开多个包。测试工程师要部署多个环境，准备多个微服务的数据，测试多个接口。运维工程师每次上线都要操作多个微服务，并且微服务之间可能还有依赖关系。第三，调用链太长，性能下降。由于微服务之间都是通过 HTTP 或者 RPC 调用的，每次调用必须经过网络，一般线上的业务接口之间的调用平均响应时间大约为50毫秒，如果用户的一起请求需要经过6次微服务调用，则性能消耗就是300毫秒，这在很多高性能业务场景下是难以满足需求的， 为了支撑业务请求，可能需要大幅增加硬件，这就导致了硬件成本的大幅上升。第四，调用链太长，问题定位困难。系统拆分为微服务后，一次用户请求需要多个微服务协同处理，任意微服务的故障都将导致整个业务失败。然而，由于微服务数量较多，且故障存在扩散现象，快速定位到底是哪个微服务故障是一件复杂的事情。有一个典型样例，请点击问告查看。Service C 的数据库出现慢查询，导致 Service C 给 Service B 的响应错误， Service B 给 Service A 的响应错误， Service A 给用户的响应错误。我们在实际定位时是不会有样例图中这么清晰的，最开始是用户报错，这时我们首先会去查 Service A。 导致 Service A 故障的原因有很多，我们可能要花半个小时甚至一个小时才能发现是 Service B 返回错误导致的，于是我们又去查 Service B， 这相当于重复 Service A 故障定位的步骤。如此循环下去，最后可能花费了几个小时才能定位到是 Service C 的数据库慢查询导致了错误。如果多个微服务同时发生不同类型的故障，则定位故障更加复杂。示意图请点击问告查看。Service C 的数据库发生慢查询故障，同时 Service C 到 Service D 的网络出现故障，此时到底是哪个原因导致了 Service C 返回 error 给 Service B， 需要大量的信息和人力去排查。第五，没有自动化支撑，无法快速交付。如果没有相应的自动化系统进行支撑，都是靠人工去操作，那么微服务不但达不到快速交付的目的，甚至还不如一个大而全的系统效率高。例如，没有自动化测试支撑，每次测试时需要测试大量接口；没有自动化部署支撑，每次部署六到七个服务，几十台机器，运维人员敲 shell 命令，逐台部署，手都要敲麻；没有自动化监控，每次故障定位都需要人工查几十台机器，几百个微服务的各种状态和各种日志文件。第六，没有服务治理，微服务数量多了后，管理混乱。信奉微服务理念的设计人员总是强调微服务的 lightweight 特性，并举出 ESB 的反例来证明微服务的优越之处。但具体实践后就会发现，随着微服务种类和数量越来越多，如果没有服务治理系统进行支撑，微服务提倡的 lightweight 就会变成问题。主要问题有：服务路由。假设某个微服务有60个节点，部署在20台机器上，那么其他依赖的微服务如何知道这个部署情况呢？服务故障处理。假设上述例子中的60个节点有5个节点发生故障了，依赖的微服务如何处理这种情况呢？服务注册和发现。同样是上述的例子，现在我们决定从60个节点扩容到80个节点，或者将60个节点缩减为40个节点，新增或者减少的节点如何让依赖的服务知道呢？如果以上场景都依赖人工去管理，整个系统将陷入一片混乱。最终的解决方案必须依赖自动化的服务管理系统，这时就会发现微服务所推崇的 lightweight 最终也发展成和 ESB 几乎一样的复杂程度。今天我为你讲了微服务与 SOA 的关系，以及微服务实践中的常见陷阱，希望对你有所帮助。这就是今天的全部内容，留一道思考题给你吧。你们的业务有采用微服务吗？谈谈具体实践过程中有什么经验和教训，欢迎你把答案写到留言区和我一起讨论。相信经过深度思考的回答，也会让你对知识的理解更加深刻。